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影视剧花园， 今天节目中呢，给您安排的是美国影片《双重阴谋》的录音剪辑。这部影片呢，是由艾什利·贾德、汤姆·里琼斯主演的。莉比·帕森是一个美丽幸福的家庭主妇，丈夫尼克英俊富有，儿子麦迪聪明可爱，而且在西雅图郊外他们还拥有着一幢漂亮舒适的别墅。 我饿了，在这能吊着点什么？ 我也是，那就收线。 收线？ 要这个吧。 好，我来摇。 慢点。嘿，麦迪，瞧，瞧见了，那边一艘大船。那是菲德比岛最漂亮的船，叫晨星号。等你以后长大了，我教你航海。航海真是太有意思了。 比钓鱼好玩。 对。可你知道吗？我又不希望你长大。 为什么？ 要是你长大了娶了个漂亮老婆，那谁陪我航海呢？ 爸爸。 不可能。 由于夫妇二人的热情好客，这里常常是高朋满座，宾客盈门。 儿子，怎么样？交给你。哎呀，这孩子死沉死沉的，你就这么一直抱着他。叫出去了，你在想什么？ 我以前说话也这么粗鲁吗？ 差不多吧。嗨，请坐，安吉。 安吉，该不该向他透露消息？ 与其别人透露，还不如我们来告诉他。 他会不高兴的。 什么事啊？ 闭上眼睛，闭上。好，站起来。好，理解了。 行。预备，你最喜欢什么？ 说。 闭着眼睛不说。 好，睁开。 好奇的莉比睁开眼睛，眼前看到的竟是那艘漂亮华贵正骄傲地游弋在海面上的晨星号帆船。 交给我们，要是你喜欢归你呢？ 要是我喜欢，我们买得起吗？ 这种事难得了我吗？ 那么麦迪呢？我来照顾他，他会很快活。 嗯， 你不会航海？ 我能学。 浪漫的周末里，夫妻两个人驾着那艘精美的晨星号向海的深处驶去。碧蓝的天，碧蓝的海，此刻的莉比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。 看不见陆地吗？现在在哪儿？ 阿拉斯加在那边，日本在正前方，澳大利亚在左面。你想去哪儿？ 床上。 我看这没问题。 云雾弥漫的清晨，莉比从梦中醒来，却不见了身边的妮可。她迷迷糊糊地起身寻找，发现自己的手上、床上都是黏糊糊的鲜血。 我的天，妮可！ 她一边喊着妮可的名字，一边走出船舱，看到那些血迹一直延伸到船沿边，甲板上还插着一把带血的尖刀，而妮可却始终不见踪影。莉比抓起那把刀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就在这时，一艘海上巡逻艇疾驶而来。 Thank you. 别灰心，他很健壮。 对， 他是一个很健壮的人。 房子和净身衣，船上都有。这帮兄弟，他们冒着风浪，搜寻，没找到。昨天晚上海水的温度11度左右，非常的冷，的确非常冷。你怎么了？低下头，低下头，深呼吸，做深呼吸。这下好了，丽贝，卡特，带我一起来找你，跟你谈谈，不是作为律师，而是作为朋友。今天上午，他们通过调查复审了现场各种证据，宣布雷克已经身亡。他们认定这是非正常死亡，所以。我的天哪，你被指控犯有谋杀罪，我劝你现在对警长什么也不要说。对不起，李贝。对不起，李贝，法官不让保释。让安静照顾麦丁。好，那么看看这个有什么可做的。 波比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我当时喝了点酒，睡着的是黄昏时候，可能那个想割掉半脚的绳子什么的，所以厨房的灯又在甲板上，而且也可能因为船上摇晃，他还不小心伤着了，然后他就上楼想到下面救醒我。 你们俩在4个月前都向本地的保险公司买过人身保险，你应该是受益人。 我是他妻子。 他保的是200万美元。 那个说万一他有什么事，我和孩子能过得去。 可是陪审团认为过得去和200万美元大有差别，他们可能以为有动机。 他们是这么说的吗？ 不不，我们没人这么说过。我看你不必再。 我为了钱杀死 Luke， 我们是有困难，那个也料到了。可我们要过得去。 他的两个投资人告他侵吞资产。第一西雅图也想扣押他的所有不动产以及你的动产。雷克的死使得公司里的问题都不存在了，而且还留给你200万美元。 你是说我杀了他？ 当律师就得这么想。 当你检查陈星号上航海通信装置的时候，发现了什么情况？ 电话线已被割断了。 那么当你们刚刚靠近那条船的时候，你看见了什么？ 帕森斯太太手里拿着刀。 我现在出示4号证据。 Mayday， 我是陈星号。 有什么紧急情况？ 我被刺伤了，在流血。我叫尼古拉斯·帕森斯。 你的方位？ 我也不太清楚，大概是在灰的密道西北方向3英里。哦，天哪！ 帕森斯太太，你已经听到了呈给法庭的证据，而你的解释是准是当时有人登上了陈星号。 没错。 那就让我们考虑各种可能性。也许是一帮海盗，外星人杀死了你丈夫。不会，外星人不是你丈夫的人身保险受益人。 我反对，法官大人，原告的 无效。 我没有杀死我的丈夫，我爱我的丈夫，相信我，波比。求你件事儿，安姐，你收养我儿子吧。 哦，丽贝，这不行， 不行， 我考虑过了，我只剩下父母的房子了，不想把它放在那儿。 钱不成问题，因为人身保险赔偿200万美元，将以孩子的名义作为信托基金。 Maddy 喜欢你， 我不愿意让国家监护他。 儿子，快过来， 你得跟安姐住一段时间，行吗，儿子？ 行。 你一定会很快活的，我知道，你也一定会很乖的。 是，妈妈。 等这件事情过去了，我再来接你。我向你保证，我爱你。 我也爱你。

铁锹、头发、我的指纹，还有血， 别忘了汽油， 造成像你在磁带上说的埋葬我的假象。 原告陈述完毕，你最好离开这里，逮捕凶犯的时候不能让警方看见死人还在溜达。 做贼心虚的妮可趁莉比和莱曼不注意，拔枪击中了莱曼，转而又将枪口对准了莉比。面对这个阴险狡诈的负心汉，莉比使出了六年中积蓄的所有的仇恨的力量。 是他的合法妻子，我想你可以继承那个漂亮的小旅馆。 没有兴趣。我现在可以走了吗？ 不，不可以，你违反了驾驶规定，我得拘留你，带你到西雅图去，然后求你原谅我。还游街，牵着条小狗，挂着小链子。 也许我这辈子受的惊吓太多了，我总感觉到我再也找不到他了。万一他不肯认我呢？我意思，要是这回再…… 见鬼！由于你，我丢失了一辆特好的旧车，一个不算太好的工作。要是你不肯认那个孩子，我让人逮捕你，因为你愚蠢。去吧。 我叫马修斯，你好。 见到你很高兴。 马上中场休息了。 休息。 Maddie。是我吗？ 他们说你死了。 我没死。 由派拉蒙影片公司出品的《双重阴谋》在1999年的9月开始在美国上映，曾经连续4月蝉联全美票房冠军，进入了1999年的全美20大卖座影片之列。截止到2000年的1月24号，这部影片呢，在美国本土已经获得了1.16亿美元的票房。刚才您听到的是美国影片《双重阴谋》的录音剪辑。 主持人小英，代表责任编辑徐北薇，谢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。